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会继续为您讲述儿童早教专家、国际派对游戏师玉米哥丁杰的故事。怎样的一通电话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只身一人闯北京，让他开启了哪种狂人模式？又是怎样的机缘让他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从健身教练到美国官方认证的国际派对游戏师，对于儿童早期教育，他又有着怎样的见解与想法？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玉米哥丁杰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丁杰分享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啊，一路走来就是学习工作，学习工作，学习，挺励志的这么一个感觉。你第二个大学是在大连啊，学外语，学完了以后，你是留在大连呢，还是选择回江西呢？ 这是一个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期。 对啊， 在大连学习的时候，我就是白天上课，晚上也上课，晚上是在健身房里面给别人上课 、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想学习一些新的健身知识，然后就经常往北京跑。那这边就有一个投资人，就是觉得哎，这小伙子还挺不错，这么年轻愿意自己花钱去学习。然后他就跟我在我快毕业的时候就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直接就决定了我之后的人生走向。他说，丁杰，我觉得你特别不错。你毕业了吗？我说我快毕业了。 快毕业了。 他说是这样，我现在有个新项目。你来北京跟着我一起吧。哎呀，这个时候我当时听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兴奋地跳起来了。 那当然， 这个特别高兴，因为现在我们再来看，可能就是人生的机会很多，但是在那个关键点上，我终于能来北京，从事我喜欢的工作。 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放下电话之后，不假思索，考完试还没等毕业， 还没成器，还没 提前来到北京，来这个开始来到这个大都市里面。那个时候还写了一些这个自己的心路历程，说要告别这个在那里生活3年多快4年的大连，然后去到北京。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除了这个投资人啊，其实是举目无亲， 全不认识。 哎呀，我记得我住的特别远，我住到现在叫什么孙河。那个时候还没地铁。完了就在国贸上班。国贸附近上班。 还好都在东半片。 哎，对对对对对。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很震撼了。 对对对。那位投资人，他想让你加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就是一个这个健身的会所。 哦，还是和你的这个本专业 健身，对 健 身行 业的这个行业。 对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说，我还能做别的什么？ 对， 就是有什么现在我能够去做的，我就已经这个按捺不住了，我就要真正的进入社会去竞争， 先要立足啊。 对对对， 因为你本身其实你上学的那个过程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对 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双重的 一个压力，你并不怕压力，而且你有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也知道如何在大都市里立足。 对， 所以呢，这个应该还说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啊，应该是很幸运的这么一个机会。 对， 当然了，如何来把握，那肯定是来了再说。 嗯哼， 在北京干这个健身，和在上海或者在大连有什么区别吗？ 有依靠了。 哦， 在之前是一个人背着包，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圈子的氛围不是那么重，在这边呢，就是投资人他就会关照你，他就知道会告诉你这个圈子的这个氛围。这也是我来，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北京的一个北方的一个原因， 是吧？ 就是这个人和人的关系啊，他不是自己和他人的这个简单的关系，他还有一种是需要一种氛围。 对对对， 啊，我和你单独私底下是一种关系，但我们在一个团队中，那种氛围又是一种感觉。 你就说你其实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创业的团队。 对，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我也能够加入团队， 对， 或者说我也能够和大家一起，因为身边有资源有人了嘛， 对呀， 啊，然后我们可以，是不是这个就比单打独斗一个人这个去干要强很多？ 那肯定的 啊， 是吧？这个团队里有 就开始萌发了，我给别人打工那么卖命，那么努力，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也是那么卖命， 是 啊，对， 这个整个的萌芽就有了啊。因为在这个团队里，可能就是分工不同，但是大家这个怀有的目的是相同，都是希望我们创立的这个项目，它能够蓬勃发展，能够积极向上，最后给大家带来成功。这个目的都一致的。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也打下了一个基础啊。 对， 可以说你这个成长。一步一个脚印儿，你之前的单打独斗其实也是为了今后更大的进步做的一个准备 铺垫。对， 铺垫。在这种状态下还是有继续学习的这种想法，所以在到了北京一年多以后吧，应该是， 对， 又去香港继续深造啊。是港大， 对， 一个短期的进修， 一个短期的进修，那个时候这个方面也比较火，叫工商管理。 对，我就是正想问你，为什么去港大进修的时候选择的不是体育的项目，而是工商管理？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刚来到北京一样，跟那个我的那个投资人啊，好大哥一起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那个时候，正赶上中国的这个健身行业，又不是太景气，竞争很激烈，就是它不是通过你个人努力能扭转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想搞明白这个我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或者说我还有什么资本去进行选择。至少我在进入下一个行业的时候，我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理论或者是眼光去辨别，这个能不能让我继续很好的将来未来十年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这么一个打算。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也是想将来如果有机会，能创业的话，我怎么更好利用手中的这些积蓄和资源？ 对对 啊， 我觉得你特别的聪明。你比如说你上的这些学哈，你怎么就能知道那儿有机会能去学习？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去了解呢？ 当你真的很想很想的话，周围一切都会成为你的灵感， 是从一切的地方去发掘。 对，可能别人的一句话啊，如果你心没用在那儿，他跟你就告诉你，我给你个招生简介，你去学吧。 对对对， 也不一定有用。但是就是如果你很想很想，每天都惦记这事儿的话，可能朋友的一句话，我说你等会儿你说的是什么？你也去了？那你对当时人整个就是这种状态。我很怀念那个时候，就是像海绵一样急速的吸收，好奇。 玉米哥有一句格言啊，叫改变今天的孩子就是改变明天的世界。 对， 你从什么时候生出来的这样的想法？ 这个也是跟其实健身行业相关。那个时候大家为什么不去健身房了？觉得那个花那钱没必要，或者是花了钱再也不去了，没有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 就是一个热潮过去之后，它就冷下来了。 那是一个社交场合，而不是运动场合。 也不是什么生活习惯，但在国外呢，这个其实是从小就有， 对， 小学体育课呀，或者是中学里面就有健身房， 嗯，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你与其花那么多精力去让年轻人或者是这些人知道健身的好处， 嗯， 非得等他们这个肥胖了之后或身体不舒服之后才知道运动的益处，嗯，赶紧去训练，不如其实从小养成他们一个好的习惯。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就琢磨有没有儿童运动这个项目， 嗯， 其实在国外是有的， 对对对， 所以国内，哎，我看到似乎也看到了， 嗯， 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原来它叫儿童早期教育， 哎，特别重要 啊！它就是对它的运动，其实因为孩子在那个时候逻辑思维表达还是他能接触的东西啊，嗯，都不是那么的充足， 对， 所以他一切的发展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身，嗯，爬，然后再坐，然后再站立，然后开始迈出人生第一步，然后再走， 哎， 到跑，全部都跟运动相关， 都是很神奇的 啊！然后运动呢，又跟他的这个大脑神经链接发生关系。因为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里有一颗会响的铃铛球， 嗯， 还特别漂亮。如果他爬的不是很好，或者比较肥胖的小宝宝，他就没有那个动力爬过去，爬一会儿，爬到中途就累了， 嗯， 他就只能指着大人， 啊， 然后大人就帮他捡过来。 对， 这个时候其实就剥夺了一次他自己主动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欲望， 对， 就降低了他的这种自信和成就感。 嗯， 但是你运动能力好，爬行啊，手脚全身协调性比较好， 嗯， 他看到什么他不用等大人在旁边， 自己就过去， 哎，他就自己过去爬了，哎，玩一玩，嗯，没有兴趣了，那边又有个新东西，我又爬过去，他探索的世界就完全是非常丰富的。 对，也就是说有方法能让孩子拥有这种能力。 对，其实早期的孩子，嗯，这个直接决定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也好，还是他的心理性格养成也好，多半就是他的运动能力， 哎，这个很重要， 就是他的运动能力， 嗯，其实孩子是有运动的天赋的，咱们说的这个天赋是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的，啊， 对， 因为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就会游泳， 对对， 他是在羊水里长大的，只不过他出生多少个小时以后，他这种反射就会消失， 消失， 如果在他这个条件反射消失之前你对他进行一定的训练， 对， 那他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就会游泳， 对， 就是一种天赋一样， 事半功倍， 哎，对， 啊， 所以现在当然咱们都了解了 啊， 有很多的地方也有专门有那个训练新生儿游泳的那种小机构啊， 对，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不知道， 对，那个时候，啊，国内的这个早期教育这一块还属于萌芽状态， 嗯，没错，你看我们一般学游泳都是长大了以后啊， 对， 费劲巴拉的， 对对， 这有的人一辈子也学不会了就， 对 对, 对， 其实在刚出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会游泳的， 我们的学习能力还有我们的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 对， 嗯，这也就是其实咱们说了半天这个例子也是为了说明这个领域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孩子， 对， 所以说你把精力放到这个里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事实证明你后来觉得比之前要更有干头嘛， 对，我觉得从现在来回顾还是选对了这个跑道，嗯， 选对了 跑道， 嗯， 我觉得现在的这份工作我挺开心的，嗯，就是用游戏的方式来对孩子们进行一些引导， 嗯， 不一定是教他们什么， 对对对， 很重要，就像刚刚您说的，而且孩子生下来其实他有很多天赋， 对， 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嗯， 他有这种探索欲望，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宝宝你又不听话啦，乱跑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探索欲望，我做的这个工作并不是说在教他们什么，很多的时候是帮他们保留一些好的天性， 对，所以说呢进入这个行业以后你也是一路走来不断的超越自我啊， 嗯， 最开始的时候叫做早教指导师， 对， 然后升级为这个教学主管， 嗯嗯 啊，现在你所创立的这个课程不是直接培养孩子了，而是去培养那些导师了，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啊，这个你的这个课程叫 Fit Kid 是吧， Fit Ki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 他的课程内容，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以前是学运动的，又在健身中心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发现有一些课程体系和这些运动训练的这些精华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呢，哎，我想有没有可能把它降低难度，或者说结合一些我们儿童的幼儿的心理学， 嗯 啊，然后再匹配 他们的生理发育，然后开发一个这样的课程。嗯，怎么说呢，它不仅仅是玩啊，不是漫无目的的玩耍。 对对对。 它这个玩耍的过程中啊，能够让他又感受到游戏的乐趣啊，还能感受到这个我们游戏带给他的一种规则感。 嗯， 还能带给他运动带给他的这个身体啊和内在的自信啊的构建。 嗯， 还能够让他能够了解怎么样和他的同伴相处， 哎， 同伴一起玩耍，同伴一起运动。 嗯， 所以简单结说，就是他在身体发育上面、心理发育上面， 嗯， 还有他的社交意识上面能够提升。 是 啊， 咱们说的这个名称，它是一个英文的名称啊。嗯，咱们知道 kid 就是孩子， 对对对 啊 ，fit 它是体适 能 、 啊，所以加一块叫儿童体适能课程体系。 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你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这个老师、更多的导师。嗯，能够熟练的掌握这个课程体系， 对， 然后去培训更多的小朋友， 对对，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对， 说起来简单啊，其实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就是说，凭什么你就说你这个体系就是适合孩子的？这个不是你说啊，我说了就算的，是不是也会经过一个什么审核呀？ 对。其实研发这个课程的同时，嗯，在最初我也要问我自己这些问题。 嗯， 就这个东西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啊？ 嗯， 然后他的目的能不能达到啊？家长为什么觉得你这个课程好，还把孩子送来上课呀？ 哎， 然后这个孩子喜不喜欢呢？其实当时是有非常多这样的疑问的。 嗯， 所以我也是找了大量的文献和这个训练的内容，之前也学习过很多不同国外的经验也好，还有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好。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把游戏啊，把很多很精华的游戏，包括自己也创编了一些运动游戏， 嗯， 哎，然后通过慢慢的实践，大概准备了半年多啊，将近小一年的时间，不断的论证和这些教研组一起商讨， 嗯， 才推出了这个课程。 没错， 现在这个课程比较欣慰，因为我们在全国有100家中心， 嗯。 啊，100家中心，每家中心呢，大概每周10节这样的课， 哦， 每节课大概8位孩子， 嗯， 这就每周大概有80人次， 嗯， 然后每年就算出去过年节假日算50周，5×8=40，这就每年每家中心有4000人次， 嗯， 啊，然后现在我们有100家中心， 那就是 啊， 40万。 哎，对，所以当年的一个坚持和当年的一个努力，因为这个研发这个是很头疼的， 对， 那个是跟搞科研差不多了， 是是，因为这个不是说完全都是由你第一个创出来的， 对 啊，之前也有一些前辈， 对对， 也有一些这个 铺垫 先驱， 对 对, 对, 对， 你从他们当中可以总结经验， 对， 吸收他们的长处， 对， 哎，再加上你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理论，嗯，包括实地你接触的孩子，他们的一些特性， 嗯， 然后创出这个课程来，因为在国外这是有监管的机构，对吧？ 对对， 哎，他会去评测，你们实际上也通过了人家的认证的， 对对，而且我们还要经过市场的论证， 哎，对。 我们所想的，哎，我为什么家长能送孩子来？其实家长在选择报名的时候，嗯，在交费的时候，他也一定要问的，嗯，他要货比三家。 这个说白了，嗯，你就是那办班的老师，对吧？哎，你凭什么办的这课外班，人家孩子就会来， 喜欢， 是吧？你又没有说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升学呀， 嗯， 或者是什么小升初，什么幼升小这样的这个这个 目标性的东西， 目标性没有 啊， 嗯？那你的这个效果呢？也还不能马上就让家长就是看到，就能显现的，它还是有一个过程。 对对对， 所以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过程里面就让我又培养出了一个新的技能， 是吗？什么？ 就是您刚刚说的特别关键，早期教育这个东西啊，不是3到6岁或6岁以上。 对， 宝宝今天学了什么呀？啊，学了唐诗。好，哎，来背一段， 就 这个是可以马上做到， 马上检验到了。 但是0到3岁这个是做不到的， 对， 他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说的他的社交能力、自我表达、自信啊，这个东西是要经过长期的观察， 对， 也会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但不是马上显现， 甚至有可能到很大成年以后才会显现的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所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显现出来呢？所以我们要确保啊， 这个过程是美好的、 哦、 这个过程家长是能够看到的、 嗯、 这个过程说实在话教孩子运动啊，我不是什么先例、 嗯、 我也不是先驱， 对对， 在国内是有的， 对 啊，但是这跟这个篮球班的运动训练足球班的训练 不一样， 训练和教育是两个概念， 是 哎，好的教育跟这个一般的教育又是两个概念， 嗯， 所以我们不仅是要让他达到这个目标， 嗯， 还要保证他在这个过程中是 美好，特别欢乐啊，特别开心。 我就加上了我的一个小绝招 啊，玉米哥出来了， 对，所以我加上了大量的表演。 是你这个课程哈，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都比较大，其实从小的这个一个个的项目来看，就光从名称看我就觉得孩子可能会很喜欢啊、 嗯、 你比如说叫小玉米教你弹小吉他、 嗯、 啊、 嗯嗯、 玉米哥叫你成为玉米哥、 嗯、 孩子是爸爸的玩具、 嗯、 这些东西其实充满了一种灵动的感觉。 对对， 哎，刚才你还说你要什么再加上一些表演。 对， 你又没学过表演，你怎么表演？ 对，我其实至今也没学过系统的表演。 对呀、啊， 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说回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嗯， 这在我幼年的时候，我的母亲是非常喜欢文艺的 哦， 唱歌表演。哎，我每次在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唱的时候，哎，亲戚朋友都觉得哎别唱了，太难听了、 嗯。 我妈都会说，哎，你干嘛呀？ 鼓励你 孩子，对孩子喜欢唱就是要歌唱。所以我在我妈那边真的是这个受了她很大的影响， 嗯， 然后哎，就是我挺喜欢文艺这一方面， 哦， 唱啊跳啊表演呢、啊，我就想我哎，我要不就革命一下，虽然我教的不是表演，但是我能不能用我自己的表演激发孩子，嗯、让他们不要那么刻板， 对， 不要觉得学习或什么东西就是要其实要很严肃的事情， 嗯， 但其实学习是可以很快乐的、很轻松的一个东西。哎、 所以你在课堂上的这些表现，以至于让大家都觉得、 嗯、 啊，玉米哥会演戏， 啊、 哦，结果还无心插柳的就进入了儿童戏剧表演的这个圈子里边， 对，在演一些这个即兴戏剧、嗯、随机的啊，就现场观众给关键词，我们也没有台本，我们也没有剧本，我们也没有事先过多的排练、嗯、甚至没有道具，就这么演起来、 哦、 其实跟我带孩子们上课是一样的， 有点类似的。 孩子上课他不是说今天哎孩子都很乖，明天孩子就都很乖， 对对对， 他今天起晚了或情绪不好，上课的路上那个想喝牛奶，牛奶洒了，都可能影响他的情绪、 哎、对对对， 很多的时候这个老师是否够好就是看他能够是否能够用他自己的这个吸引，这个创建一种吸引度，让孩子们能够被你时刻专注力被你抓住， 对， 所以这个也是即兴的， 所以你也成了咱们中国的第一位被美国官方机构国际认证的派对游戏师。这个派对它不就是个聚会的意思吗？ 哦， 啊，你是带着孩子们就是玩的像个聚会一样这种感觉。 对，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派对啊、 嗯、 其实还不太一样。 哦， 对，至少啊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我们中国人做派对是很少的。啊、嗯、我们现在说叫家庭的亲子陪伴时间。哦、中国这个成年人生活比较焦虑，他们要工作，他们想的很多的时候是生存的一些现实中的问题，没有时间放下架子或面具跟你来孩子们来玩一些小儿科，在他们眼里中、 嗯、 就是很小儿科的 东西，忽略了这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让他们去表演啊，和孩子们做游戏啊、 嗯、 这个好像在我们亚洲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缺失， 对， 所以派对呢其实是一个好的机会、 嗯、 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够都变成孩子， 你是会在教学当中创造这样的氛围， 对，所以为什么不叫老师叫指导师、 哦、 我们其实指导着家长怎么样在生活中和孩子们建立关系和连接、嗯、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不是主角， 不是主角， 而是一旁指导着是孩子和家长是主角， 对，我们要做的沟通不是我们跟孩子沟通， 对对对， 我们要创建孩子和孩子的沟通，孩子和家长的沟通， 没错， 尤其是在中国有一个现象非常明显、嗯、爸爸们一般参加孩子的幼儿教育的机会特别少， 对， 就是父爱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其实是非常重要， 缺失的， 所以我做的这种派对亲子教育或者说是哎这。